练心术。psychologically 呢一只字咧，其实系出自于心理学大师荣格。简单嚟讲，人嘅成长就好似古代嘅炼金术士一样，如将身心灵唔同范畴提炼，先至可以成为最真实、最美丽嘅自己。喺呢个节目入边，我会同大家一起去探讨心理学、社会学、身心灵唔同范畴嘅专业理论同埋科学实证，同大家一起成长、修行、修心，活出真正嘅人生。我是安静，诚斋练心术，逢星期日12点到下午1点半，到时见。 唉，真系一条龙啦！咁啊，头先休息嗰阵时咧，就阿马田咧，即系黄世泽就 WhatsApp 俾我，佢话原来咧佢即系调查发现啊，成我头先讲就系巴士系买唔到第三者保险嘅。咁佢话个原因因为咧就系双层巴士咧个上层咧企位咧，咁咧就应该好难买到呢个第三者保险。咁我唔知 上层好似唔俾企嘅，好似系嘛？ 我唔知系咪啦。咁咧，但系咧佢就话原来承保呢个九巴嘅咧，其实系新鸿基地产保险。即是自己赚埋， 咁今次就黑埋一笔， 所以咪有咁少捐咁少咯。 唔怪得嗰条友咁快出嚟讲话，有呢个保险公司，我哋会积极跟进。 系啊，咪有咁少捐咁少咯，就系话喂大佬，佢已经要新鸿基地产保险揞出嚟嗰阵时候，咁你谂下呢啲咁嘅千亿上市公司嗰千亿点嚟嘅啫，全部都系悭翻嚟噶嘛。肯定就是说喂，老闆不喜欢，不要给那么多了，还是保险公司都用那么大嚿出来了。 还有过 了一定是有关，我觉得。 过了一排之后呢，即老实说，即赔了多少，赔得公不公道，其实就少人关注的 了。坦白说，现在因为个惨剧仍然是即大家记忆犹新，所以大家都热血上涌，去捐血又好，或者即指责个司机等等。其实我觉得 甚至乎初二都不用放烟花。 是啦，但我觉得这些门面功夫来的。初二不放烟花，为什么第一次不答应，第二天才答应呢？因为阿习出了声嘛。 嗯。 是吧， 表达关注嘛。 是啊，表达关注和责成香港特区政府 妥善处理嘛。阿习近平出了声，就取消烟花咯。好笑喎，港人港地一登出来下面留言全部骂 习近平。 是 吗？ 为什么骂习近平啊？骂林郑，我话佢系蔡英文，系嘛？表面亲中，实际乱英，系嘛？连呢、這个 关咩事啊？又 喂，佢有 point 嘅，佢话呢个我哋基层市民免费娱乐就年初二睇烟花， 哦、 因为唔系你记唔记得？ 哦， 提出取消烟花系民主派啊嘛， 系， 你记唔记得？ 记得记得， 系啊，所以就话点解听从黄丝议员嘅要求？停止年初二放煙花，咁全部喺度鬧喎喺度。 咁但係佢知唔知道，即係習近平係表示關心㗎？啲個人講地嗰啲 fans 嗱，我諗佢就唔知道奶媽係因為習近平表示關心先至取消呢個煙花嘅，我覺得。 嗰啲友諗唔到呢個 logic 係嘛？ 諗唔到，佢淨係睇到黃絲議員要求升即係頭七，好似唔係初二嘅頭七係初一，咁咧就話，所以表示哀悼就唔好。咁嚟啊嘛！阿习表完态之后，政府咪宣布又下半期又成咯，所以我就话而家边度系特区政府嚟嘅啫？实际上就系呢个共产党管治啦。而家咁少嘅嘢，你扑出嚟话成立一个咁样嘅专责委员会调查个 scope 系乜又唔讲，个 terms of reference 系乜又唔讲，系咪准刑事调查？系咪要律师代表啊？嗱，要揾得法官嘅话， 嗯， 我当你系一个类似法庭嘅聆讯嚟噶咯噃，系咪？好似当年包志金主理呢、這个。 蘭桂 坊踩死人或者觀龍樓塌泥嗰種嚟噶咯，咁咪唔係講緊檢討專營權、檢討巴士公司營運結構嘅問題咯，就肯定就純粹係 focus on 呢個意外點解會發生咯。 所以佢學咧，港英嘅年代咧，面對例如話咩嘉利大火，頭先你講蘭桂坊嗰啲咧，佢即刻成立個即係由法官 領導嘅委員會， 其實佢 係 用時間換取空間咯。 同 埋 將 嗰樣嘢淡化淡化到佢，就話我政府做嘢啦。嗱，今次確實佢係表現到 A.O. 嘅表現嘅。A.O. 咧就係啲細眉細眼嘅上面 指定動作啦，嗰啲係 好快手。 係啊，指定動作 係嘛？甚至乎我喺網上我見到有人批評嘅，喂，人哋梗係家屬企前邊拜先啦。你使乜你班友仔全部壓住個頭啊，大哥！ 我見到阿鄭松泰話佢嗰支香都攞錯喎，好似大香就攞嚟係節慶先用嘅喎。 系咩？我唔 系啊，丧事唔系用大香嘅，用细香嘅。 问下陈云啦， 可能 熟啲嘢， 可能唔熟啲。系啊，我见到港人港地喺度骂郑松泰啊嘛，咁我真系睇下啦。咁样郑松泰个 post 就话系大香就唔系，即系攞嚟去做， 又好似 唔系做露制，好少见到攞咁大碌香。 系啊，夏威 B B， 夏威 B B 攞噶嘛，听后日 系咯， 唔係 投注箱嗰啲嚟嘅喎， 奴制好少將攞咁大碌嘅喎， 所以唔好引人廢言喎。今次可能阿鄭容泰， 大家聽眾知唔知道啦？究竟大碌香係咪真係攞嚟做奴制嘅啦？我真係唔知道，我估就係可能嗰啲人就覺得大支就好似隆重啲咁啊嘛， 即係勁啲， 勁啲係咯， 大碌啲， 行啲咁咯。咁即係呢個就係虛晃一招嚟嘅啫。實際上我話俾大家聽係改變唔到而家呢種咁樣嘅官商勾結嘅制度。 唔係，同埋你第一樣嘢要佢解釋啊。嗱，唔好話推到頭先我哋講個即係 terms of reference 個 scope 咁高層次。喂，點解會有三百幾個係 part time 嘅？ 唔係咯， 你專營嘅喎，大哥。 專營嘅，你請啲 part time 嚟揸 ，guarantee return 嘅喎。好啦，好啦 ，guarantee return 你就不斷係咁削削削削削，賺到錢嗰啲就不斷俾咗母公司啦，然後不斷削削削，跟住人命就唔理啦。其實就咁簡單啫嘛。 同埋你係慳皮嘅， 使乜講到咁複雜啫？ 係咪？ 係啊， 咁你咪加人工咯。喂，你請唔到 full time 嘅， 跟住佢話加人工得，加車費咯， 萬滿唔得，要咪二萬。 唔係，所以呢個係無間地獄嚟嘅。一上立法會得啊，嗰啲巴士公司代表得啊，加司機加到兩萬五都得。不過要轉嫁去乘客身上喎，因為我 guarantee return 嘅喎。我的那个利润保障计划来的，利润保证来的， 那就取消它。 我觉得应该取消它咯，其实。 那我们都可以买个巴士。 为什么不开放？ 我们买个巴士自己装咯，大佬，什么线的我们自己竞投咯。 同埋我觉得很简单，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为什么在个专营条款里面取消了那个巴士厂可以转用途这个限制呢？原本是有的吧。是不是？ 我明明是给你做巴士厂的。 我俾幅地你，俾你卖俾你嗰阵时系俾你做巴士厂噶，而家你就拥住嗰嚿嘢啦，然后你拥住，大佬人哋拥唔到噶，虽然你都要补地价，但系人哋系冇办法攞到嗰幅地噶。 咁嗰个系豉油嚟嘅啫， 唔系咯， 补地价系，所以真正嘅鸡系嗰块地啊嘛。 嚿嘢根本上就系一个咁样嘅问题，但系咧今日咧有篇奇文啊。就是呢个屈永贤就发表了一篇奇文，就话呢个巴士意外是跟占中有关。 你不知道你 send 呢个屈永贤的时候咧，我未睇啊嗰阵时候， 你唔知佢讲乜？ 我唔知佢讲乜，咁我就好简单嘅啫，我就即系用手写板啦，写屈永贤，即刻全部嚟晒 弹晒出嚟啦，系啦，就系叫做蝴蝶效应。据说嗱，呢个蝴蝶效应咧，其实咧即系放诸四海皆准嘅一啲理论咧。其实冇嘢可以解释到嘅， 即系等于太阳喺东边升起一样。 系啦，即系话佢话呢个唔知咩，我都唔记得咗啦。咩南美洲只蝴蝶拍动个翅膀，就会令到呢个唔知北美洲出现呢个咩气候变化嗰啲咁嘅嘢啦。 即系用呢个潘朵拉的盒子， 少少嘅嘢咧就会触发咧一连串嘅 chain effect 连锁反应咁样，然后造成一个大灾难。 即系其实佢攞住个 term 就喺度乱咁套嘅啫。 我估系 Google search 啦。search 咗蝴蝶效應啦， 係咪叫 butterfly effect？ 係、哎，咁就呢、這個叫做 cut and paste 啦，將佢咁樣。 但係呢啲咁樣太 grand 嘅理論咧，即係其實你唔可以咁樣亂咁套。 即係乜都解釋到嘅理論，即係乜都解釋唔到咯。 係啦，即係你太從 academic 嘅角度嚟講咧，就係話呢啲太宏觀嘅理論咧，即係等於正如頭先我講笑咁講，太陽喺東邊升起啊，有地心吸力啊。去解釋即係乜嘢都得噶啦。 嗱，好簡單，我即刻示範俾你睇得嘅呢個蝴蝶效應。 係， 譬如黃浩明點解要坐監？ 係， 其實因為同蒼井空結婚有關嘅。 係， 呢個就製造咗個蝴蝶效應啦。咁你實問我點解啦？ 係， 阿銘又唔係咁中意蒼井空咁啊。 哦，佢幾中意蒼井空㗎？ 係咩？ 係啊，係啊。 咁啊，因為蒼井空結婚，咁咧就會導致咧由內地嘅呢個群眾咧就不滿，咁內地嘅群眾不滿咧個情緒咧就開始咧就再對香港嘅黃之峰產生不滿，咁然後呢個內地嘅群眾對黃之峰嘅攻擊咧，然後咧阿黃浩明睇完之後咧就覺得咧話有冇搞錯咁咧，就變成咧佢就嗰個心情好激動，然後咧就失去理智啦咁， 就走去抗爭， 就走去抗爭啦咁。嗱呢個已經係個 step 已經少咗，如果蝴蝶效應嘅話咧個 step 仲要長啲嘅， 係。 系啊，即系话波多野结衣拍咗阿老萧嗰套呢个栋笃特务之后咧，就会令到黄之锋喺二十年之后当选香港行政长官啦。 你识唔识屈永贤噶？你好似系同 睇睇睇，一周刊嘅同事嚟噶。 一周刊嘅同事，你以前系咪咁噶？ 跟肥佬礼揾食，梗系唔系咁啦。 OK， 咁佢都记识。 以前阿林超荣都唔系咁噶，你记唔记得林超榮？ 好抵死佢 嗰阵时系呢个以事论事啊，唔系头条新闻俾阿徐四文炮轰。跟住老董話佢低級趣味嗰陣時，個個撐佢噶， 係 係啊，當佢係民主英雄噶。跟住肥佬禮仲叫佢去呢個蘋果日報翻工噶嗰陣時， 嗯 係啊，所以就我諗係即係睇下邊個老細出糧嘅啫，我諗都係。 即係屁股決定腦袋嘅。 其實唔複雜嘅，我認識好多人咧，都以前共事過，都成日問我啊，點解佢會變成咁？我話其實唔需要諗咁多咩咩咩心理作用嘅，我覺得唔係嗰啲嘢嚟嘅。其實即係邊個出糧？你就幫邊個人上，俾邊個人上你身嘅啫。 呢個係香港仔嘅精神嚟嘅。 咪係咯 ，can do spirit 啊嘛，係乜都得噶嘛。你邊個出糧俾你，邊個上你身咯，咁啫嘛。 不過我覺得即係我唔知佢背後有咩人指使啦，或者有邊人推動。 喂，但係呢個就真係俾即係如果指使佢嗰個真係好笑，我覺得其實。 唔係，正如頭先我用嗰樣嘢講啫嘛，你用地心吸力都得噶，因為有地心吸力，所以嗰個巴士先會撲低嘛。喂，我仲直接啊！我讲法 嗱，我觉得亦都可以。Yeah, 我如果俾我用解释呢个蝴蝶效应嘅话咧，我就觉得再简单啲。我觉得，其实你可以咁讲嘅就系咧，亦都系同阿老萧嗰套戏有波多野结衣嚟拍有关。咁然后令到 女性， 唔系你要用啲最无聊嘅、最匪夷所思嘅例子啊， 做类比啊嘛，系嘛？ 系啦，结果就 荒谬。 结果就令到咧，当日啊，嗰几场马里边嗰啲骑师咧就挂住睇手影，咁就冇练马。咁然後跟住咧情緒高漲，但又冇練馬，所以拆騎嗰陣時咧就出現咗內閃，跟住結果大熱倒灶，然後斷咗最後尾嗰關。 係 咁，所以嗰啲馬迷一離開嗰陣時咧，就全部咧 好燥啦， 好燥啦。咁然後呢個司機咧，亦都咧係燥啦，咪就係咁咯。所以我就話，即係呢啲係根本係亂噏，但係咧扣上去佔中，我覺得就係一個政治任務。 屈榮賢讀乜嘢㗎？好似讀中文嘅喎， 中大中文係。 唔怪得系咁嘅水平啦，呢啲系社会科学分析嚟嘛，理论上应该系，系咪？ 我谂其实读咩系都冇所谓， 咁啊， 总之就系个 人格嘅问题， 要将所有嘅嘢归咎占中， 系 咪？就系好简单嘅啫， 乜嘢都用呢样嘢嚟 justify， 嗰样嘢系错定啱，咁即系 grand theory 啦，即系放之四海而皆准啦。你一开波显讲， 唔系佢就我哋一开始讲嗰阵时咁啊，有咗结论噶啦，其实 系。 个结论就是要批评占中， 系 占中系万恶之首， 呢个系我立场， 系啦，然后跟住就画鬼脚啦。 嗯 啊、包括就系呢个中梵建交又同占中有关啦，包括呢个花莲地震又同占中有关啦， 有关事， 系梗系啦。咁然后因为蝴蝶效应嘅意思，即系话好少、好些微嘅变化，一路话 cumulative 嗰个连锁反应会造成一个巨大嘅改变啊嘛。呢、个就系个理论啊嘛。 知道 系啦，咁所以我就话你可以咁讲噶，然后跟住到呢、这个这个南北韩和解，亦都可能同占中有关啦。跟住 Donald Trump 当选，亦都系同占中有关啦。希拉里输咗亦都同占中有关啦， 因为如果你用呢一个咁大嘅理论， 一定讲得通。 系啦，因为你仲有啲逻辑，仲有啲事实嚟相近嘅，或者有逻辑关 系 嘅。 唔系，因为嗰啲系 bluffing 嘅，其实系bluff 嚟嘅，喺度乱噏啊，其实系冇真假条件噶嘛，嗰啲嘢。 佢而家仲有冇喺大学教书啊？ 好似自己唔教啦，好似佢。 你唔知佢点样？点解佢自己唔教？你唔知咧？在他佔中的時候，因為原來發覺是沒什麼學生 take 他的 course， 跟住他就拿了一個理由就說、哎、我不想教那 些這些這些 這些刁民 學生， 其實是沒有人 take 你的 course， 唉， 你老實說吧， 我覺得寫了一些文章呢，即都不要說文章的質素，而是拿出來呢，即是疑笑大方，我覺得周庸都不會自己寫，還要拿自己的名字去寫，周庸的繩子病了，我覺得 喂，就是因為這樣佢先有市場價值。你喺屈榮賢嘅角度啦，你以前佢叫不神噶嘛，系嘛？ 系 系嘛？曾 周刊嘅年代 系曾經被號稱不神噶嘛？喂，就係冇人敢咁寫。 嗱，所以 你細良肯咁寫，咪點咯？ 即係等於 你有維穩費噶啦，你敢唔敢寫？ 即係等於葉玉卿露點啫。 即係咩意思啊？ 即係你一個有名譽嘅藝員， 係 即係喺大台做嘢嘅藝員， 係 然後肯去做脫星一樣啫嘛。 咁你就紅啦。 係啦，因為你有個名氣啊嘛。 係。 即系你占建制派里面嘅写手， 系 个问题系咩咧？就是、建制派嘅写手咧，基本上咧就系一班垃圾嚟嘅，因为佢嗰啲言论太左， 嗯， 亦都冇名气。 张德江嗰阵时候咁咯，张德江好啲噶啦，不过 张志刚 系张志刚系，冇噏错大佬。 冯伟光 系冯伟光 系啦，三江啊，咁咧就呢啲咁嘅言论咧就唔即系你引唔起个争论，引唔起个讨论。 嗯， 但系屈永贤嘅策略系咩咧？写到有咁匪夷所思得咁匪夷所思。一半一半，佢自己都可以 gather 到嗰啲嘅藍絲，係嘛？你黃絲一定掹。 唔係，所以我冇話咯。 係策略嚟噶。 除咗策略之外咧，就係、係讀中文嗰啲人先會咁樣聯想嘅，因為唔需要讀中文嗰啲係講文學啊、講歷史啊嗰啲咧，歷史都好啲。喂，係唔需要講邏輯關係嘅。 係唔使噶，係啊。 亂 Q 咁嚟嘅，亂 Q 咁發嘅，大哥。但係我覺得佢係自己就算 不是真心相信都好啦，佢咁寫出嚟，佢係有用意噶嘛，就係表忠啊嘛，大哥。 唔係啦，同埋咧表忠都好啦，其實有一個新嘅 唔好表得咁核突嘛，你嘅意思？ 唔係，我覺得係特登要咁核突。嗱，我節目我都成日都講，好多人就 點啊，灰鞋化佢啊？ 唔係。 野笑化咗佢啊！ 即系等于麦美娟一样嘅啫，城寨诶呢个唔系城寨游乐呢个诶知足常乐一样嘅 吓点啊？ 佢哋已经识玩嘅啦、明明系衰咗噶啦，柒咗噶啦 吓就玩柒， 跟住系啦，再玩就系咩咧？再玩交，譬如洛佩尔咁样，洛先生咁样，你明啊？就自己再拍陈恒斌，就再拍就再自嘲再讲，咁、然后 draw 咗你入咗去孖佢啦嘛，睇咗佢啦嘛，已经系。 嗯，所以就转移咗个视线，关于究竟老共嘅反对周永康、黄之锋同埋罗冠聪应唔应该提名佢做立法会诺贝尔奖嘅候选人，同埋喺成个过程里边，政府有冇被打压啊？嘛， 玩交啊，佢哋就系玩交，玩交 有策略嘅 ，OK， 有策略个，我觉得玩交个好处系咩咧？无伤大雅， 嗯， 即系你笑佢无知，建制派文盲咧冇所谓嘅，其实 系 因为 不嬲都系笑弹嚟嘅咧，佢 同埋。嗰啲人根本從來唔會投佢票噶嘛， 亦都唔 care。 係啦，但係屈永賢咧，佢就係話只要我有 noise， 其實同阿夏慧 B B 一樣嘅，即係搶頭柱香一樣嘅。喂，大佬而家高高 van 喺度拍廣告㗎，你知唔知啊？ 你講邊個啊？ 夏慧 B B 啊？ 哦，我以為你話屈永賢添，大佬。 高高 van 投柱香，我喺 YouTube 見到 係 高高 van 嘅廣告嚟㗎，黃夏慧係。 咁有啲 point 喎。 咪咯，佢出咗名之後，就佢發表一啲好匪夷所思嘅言論，好荒誕嘅言論。好啦。其他傳媒、蘋果、動新聞、立場全部轉載啦，讀媒乜都好， 喺度笑佢， 一齊笑佢，一齊喺網上瘋傳嗰陣時啦。咁佢已經達到佢目的啦，其實。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咁，你即刻提醒我一個問題，呢個社會咪開始反智咯？ 已然 fact 嚟嘅，其實你睇 Donald Trump 已經係咁啦。 喂，好危險嘅喎、 啊、！Donald Trump 嘅策略都係咁㗎。 喂，老實講，你成日話我哋班友帶啲僆仔僆妹走去抗爭嘅時候教壞細路。喂，你攞呢一個邏輯？喂，老实讲，喂，你就算写一份大学嘅功课仔嘅 assignment 啊、都俾个教授打交叉啦，系嘛？如果你用呢个逻辑去推论啊，你所谓嘅蝴蝶效应，我理得你写得点好嘅蝴蝶效应呢个理论都好啦，跟住你嗰啲逻辑，就算你啲 facts 有好多似层层都好，嗱，你试下写一份咁嘅功课出嚟啊！ 笑片啊，大佬，搞笑啫嗰啲嘢， 2000字啦，我俾你写，喂，大哥。 基本上是搞爛劇嘅啫，攞嚟我哋。 喂，正常的一個大學的教授，你唔好話係即係高級講師定高級導師，喂都肥你啦，係嘛？ 嗱，但你留意一下，《環球時報》也好，同一種手段，同一種方法，其實同屈永賢嗰種手法一模一樣。佢唔怕交，佢唔怕阻，總之有 noise 就我相信、這個、吸引人嘅目光就掂啦。 因為佢已經知道咧，其實啲人嘅政治立場係固定嘅，唔睇佢嘅嘢嘅人咧，基本上咧。就對佢嘅嘢咧，基本上都唔會贊成嘅。 嗯， 好啦，跟住佢吸引到人睇，佢係吸引到咩咧？你一炒興咗之後，佢自己的群眾先個 awareness 先高咗噶嘛。 同埋仲有一樣嘢，佢係要俾一啲 justification 佢自己嘅群眾。 係，佢俾自己群眾，佢唔係俾我哋睇 嘅 其實。 所以對佢嘅群眾嚟講咧，佢嗰啲我唔敢話佢啲人係即係俾我哋詐，而係容易相信啲。因為點解咧？我開始發現嘅，雨傘運動前後咧，阿長毛咪成日喺街度俾人鬧嘅。嗰啲全部咧都係啲口號嚟嘅，或者咧係即係將文匯啊、大公啊、環球時報嗰啲即係 炒埋一碟， 即係無釐拉更嗰啲咁嘅論點 佔用公屋啊嗰啲咁嘅嘢咯，係 即係佢 accuse 佢嘅，係咪？即係嗰啲嘢完全係你都唔知點同佢拗，嗰啲係冇呢個事實根據噶嘛，大佬係咪？有啲係即係亂咁噏嘅，即係例如話咩收肥佬禮錢啊、佔用公屋啊、你包括搞亂香港啊、勾結外國勢力啊、收外國錢， 嚟嚟去去都幾煩嘅啫，五煩到啦，差唔多 走唔出呢幾煩嘢㗎， 五煩啫嘛，差唔多啦。但我覺得佢哋嘅策略係咩咧？佢要發表一啲好譁眾取寵嘅言論。 嗯， 我佢唔怕我哋笑嘅，因為佢啲群眾佢唔會睇我哋講嗰啲嘢㗎嘛， 啱啊， 佢都唔會聽我哋節目。但系结果咧，佢就会令到佢嗰啲人啊，即系好似先知咁，先知有嘢讲咯。 嗯， 因为你谂下啦，如果屈永贤讲就系话，呢个巴士公司抵死，呢个剥削工会，剥削巴士司机咁样， 咁呢啲系黄丝嚟嘅咧， 冇意思啊，出唔到街，你明唔明？ 黄丝论点， 唔系就算佢喺港人港地铺出嚟都好啦，苹果唔会转载，立场新闻唔会转载，端传媒、读媒，所有新媒体唔会转载 ，Facebook 唔会 share。 嗯。 但佢個策略等於陳恆斌同麥美娟一樣，只要佢玩交，玩得夠交嘅話，我哋就喺度嘲笑佢嗰陣時咧，就 carry 咗佢嘅篇嘢噶啦嘛。 用翻頭先你個 logic， 呢個係一個脫星理論。 Yes， 係啊， 你夠膽即係本來正正經經做開二線三線姐仔嚇，話曬都係大台，你夠膽衝出去剝衫？ 係咯， 係嘛？嗰陣時候有個女仔叫咩名？我唔知，香港小姐嚟嘅嚇，即係 葉玉卿係嘛？ 唔係啊，即係近排啊，我都唔記得咗啊。嗰、那個幾靚女下嘅嗰個女仔賣呢個避孕套嗰個女士，我唔記得叫咩名。 莊 喂，莊係啦係咩咩？張思敏係啊，張思敏。喂，你咁走呢條路，你咪即係真係即係叫咩話？釜底抽薪。 唔係，同埋但係你一定要少少名氣， 係 人哋覺得你係正當人家。 即係起碼你都噏到莊思敏啦，雖然我哋噏極咁好，大佬。 即係等於呢個藝能人拍鹹片一樣啫嘛。 系咯，即系 日本就 系 咁咯， 日本 A.V. 都系噶， 艺能人拍咸片咁一样啫嘛。 话呢个唔知系咩乐队嘅成员， 所以如果佢唔系有明报嘅地盘，冇呢啲咁嘅嘢咧，佢就冇咗嗰个艺能人嘅身份噶啦。因为佢喺 mainstream 啊嘛。 喂，佢仲有明报地盘噶？ 我唔知道有冇啊。如果有听众话俾我听，睇下有冇啦。我因为我冇睇明报好多年。 哦、OK OK， 我都系，所以我唔敢 verify， 我都唔敢 verify 究竟仲有冇。即系好似系喺呢个 AM 730定头啊头条有，头条有地盘系，咁就。即係如果佢喺啲主流媒體裏邊冇嘅話，係冇用嘅喎。你變咗地下暗黑女星。 所以咧，老共收購林超榮、屈永賢咧，係更加 有計， 更加有辦法。因為點解咧？我都諗到啦，你已經講到個道理出嚟。不過我幫手總結一下就係、是，因為佢以前喺肥佬禮嗰度做，兩個都係好出名嘅，亦都係一個係俾阿老董鬧完嘅。佢轉態嘅時候咧，其實佢。最終的目的當然是希望可以帶一些我們的群眾是去他的陣營，但當然帶不到。 帶不到。 但是問題就是因為他這麼出名，就正如你剛才的脫星理論一樣。 是啊。 因為他一定要出名先的，即是他不會找一個即是完全是平地一星女突然一彈出來的人，他不可以找這些人去幫他護航的，去 justify 他做的事是對的。他一定要找有少許知名度。俾人感覺佢以前係 不民主派嘅， 冇錯， 呢個先係最緊要，即係等於狄志遠、湯家驊理論啫嘛。你諗下湯家驊，佢你睇上次佢 defend 鄭若驊咧，去到好盡啦，當然奮身出嚟 defend 啦，包括 DQ 周庭都係啦。你而家差唔多嚴然係政府裏邊嘅行政會議嘅發言人，係就係湯家驊，我覺得 關於法律嘅問題 咩？呢個係事實嚟㗎，我政治問題。 喂，我頭先就係聽住佢講啊， 係啊，政治問題。 喺車嗰度啊， 大家唔好以為呢、這個 我都想發敏症啦。 呢、這個係偶然，呢、這個唔係，係湯家驊已經接受咗成為行政會議嘅發言人， 同埋我 唔使葉劉其他嗰啲人嘅，你留意一下，其他人唔使講嘢，全部統一口径喺湯家驊嗰度噶。 佢係招降咗嘅。 唔使諗啦，即係話佢做行政會議嘅發言人。 即係你睇呢啲人咧，無論林超榮、屈永賢同埋湯家驊嗰啲都係咧。其實老共係用咗好多個辦法去做統戰工作， 哦、擺好 拉佢埋佢嘅陣營裏邊，跟住咧俾啲好位你上，即係例如正如屈永賢咁啫嘛，一日喺度發癲死下嗰啲咁嘅文，就可能鬥好多千人工啦，大佬。 咁梗係啦，喂，大佬你拍頭條新聞幾多錢 啊？辛苦你嘅細娘，你日喺度做城寨，大佬。 咁耐到而家 都係得五萬蚊係嘛？ 唔係，有好多個啦，已經係 係嘛？ 我估加埋都有兩千蚊嘅。 O K， 咁啊點啦？咁啊係嘛？喂，咁但係屈榮賢唔止兩千蚊啦， 梗係唔止啊，大佬。 起碼都五千啦，係嘛？你 喂足夠全家英國留學得啦。 喂，用佢嘅不臣嘅大名去寫一篇文，而係。攻擊你黃絲嘅，喂，價值連城咧喺老共嘅角度。 嗱，唔係你從市場學嚟講咧，佢嘅呢個叫做物以罕為貴啊。佢企嗰個位係好靚嘅，佢同林超榮企嘅位都好靚，我覺得。 林超榮有啲咩咧？好似佢冇乜出聲嘅係嘛？都有寫噶，唔係話 寫就冇。林超榮喺港台做節目噶嘛， 係，但係就已經， 但係我冇聽。 tune down咗好多啦， 我唔知佢有咩。 我感覺佢 tune down 咗好多噶啦。 係啊，我都唔知佢講乜嘢嘅，其實基本上冇興趣知。 嗯， 但我覺得呢種嘢，呢種手法，我而家講緊，即係呢種手法係會越嚟越普遍，即係話會即係湯家驊模式。嗱，黃成志就自己騎嚟嘅啫，佢唔係搞個中間超人咧。我覺得咧，今次出嚟補選又會舐多筆嘅，其實。 佢上次即系太心急， 唔系啊！上次帮唔到周浩鼎啊， 系啦，帮唔到。 你见唔见啊？谭耀宗讲就话黄成志抢咗周浩鼎啲票啊嘛， 因为佢搞下搞下变成蓝丝嘛， 系啊。其实实际上个剧本就叫佢做黄丝嘅， 冇错。 咁你先抢到阿杨岳桥啲票啊嘛， 你做嗰套戏太传神嗰头， 佢做下做咗蓝丝啊嘛，你明唔明啊？所以咪抢咗周浩鼎啲票啊！谭耀宗就要出声咯，所以咪因为大佬你唔跟剧本啊！佢嘅意思系话唔找数噶。 唔系，所以我觉得咧，呢个世界尤其是香港仔，大家都系识时务者为俊杰，越嚟越多呢啲人。而呢啲人咧， 你开头梗系相对系值钱嘅，我觉得，即系例如话佢收购你刘世良，如果你系已经系收购咗十几廿个嘅时候咧，再收购你，你就嗌唔到咁高价噶啦，大佬。你系屈永贤、林超荣搭汤渣华，而家嘅阶段咧，你就 sell 到啦。但系嗱、你问我，我觉得嗰班友仔咧开始咧都冇乜作用噶啦，因为再要揾啲新嘅人翻嚟。 嗱，有用 喺我哋嘅陣營刮一啲人翻嚟幫佢講。 有噶啦 ，DQ 睇到噶啦，當好多人睇到此路不通，我覺得 DQ 會殺到落區議會。 嗯， 好多人覺得從政此路不通嗰陣時候就過底噶啦。 嗯， 係嘛？即係呢個字頭唔得，佢就過底。好啦， 民協嗰啲區議員喺深水埗咪成日咁咯。 係啊，越後生過底嘅話咧，佢個 potential 越大啊嘛。 嗯， 好啦，跟住佢就嗰度蒲下蒲下蒲咗出嚟嘅話咧，跟住冇幾耐就好似嗰啲前工黨議員去落華區參選。上次 怼嗰、那个女仔， 怼阿民主党嗰、那个阿 Bonnie 嗰、那个 女仔， 我哋解围嗰个主持啊，吴海欣啊，咪就系俾个前工党 咩叫解围个主持啊？ 我哋个节目叫做解围。 啊，佢嚟做过噶， 系噶， 啊，点解咁 做紧噶？而家咩做过啊？ 仲做紧啊？ 仲做紧嘅，讲嗰啲围标噶节目。 哦 ，OK， 系啊，咁咪走去戒佢票咯。 嗯， 唔系佢系俾人戒咗过嚟， 哦，俾人戒咗过啫， 佢唔系戒人啦，佢系俾人戒咗过嚟噶。咁， okay， 啊，越嚟越多呢啲嘅，我觉得，咁因为佢觉得。嗱，佢會明白噶，你深藍嗰個市場其實係固定噶嘛，四成。 啊， 好啦，泛民就倒數極都五成，中間嗰一成啊走嚟走去，睇下嗰個嘅政局變化。 Marginal voter 嗰啲， 係啦，即係政局鬥爭激烈，就會嗰邊再分六四之比，咁，就泛民變咗五成六，建制變咗四成四。就是那個格局， 不是講回我頭先 呢個基本格局冇改變過。 第一、第二節嗰個理論咯，佢一定係用第一節講嘅，就係用呢一個方法喺你嘅左邊嚟激翻你轉頭。 佢一定會培植兩邊，嗱嗰邊而家唔要噶啦，我覺得，因為已經佢實現咗目的啦 ，consolidate 咗噶啦 ，DQ 啊嗰啲嘢佢全部法庭啊嗰啲搞掂曬啦。好啦，而家就要壯大湯渣呢條線啦。 嗯， 因為湯渣呢條線咧，其實同阿屈嗰條線咧係相近。嗱，阿屈唔屬於咩大公。文匯井水閘啊，嗰種極左言論嘅喎， 唔係傳統， 佢係屬於低 B Kingdom 嗱低 B Kingdom， 你知道係俾新世界買咗㗎，係 咩？ 係啊，一個咁樣嘅網站嘅 forum 係俾新世界買咗，如果背後冇一個政治考量嘅話，點會無端端收購低 B Kingdom 咧？ 唔係我睇Baby Kingdom 同埋 啊你都睇㗎？ 唔係我冇睇， 小心啲 我知道佢嗰啲 好多錢攬喎嗰度， 包括咧係即係反外佣啊，甚至乎講剝削外佣啊嗰啲咁樣嘅點講啊？你最中意講嗰套就係好 cynical 嘅角度，好自私自利嗰種角度，永遠係為咗自己嘅角度去即係睇問題嗰啲咧，完全係冇一個即係普世價值或者公共價值嗰啲人咧，嗰啲女人啊，我唔知係咪女人啦，啊，嚇，或者男人都好啦，湧曬埋去，好 outspoken 嘅。 系嗱，佢哋通常都有一個 pattern 嘅。第一個一定就係話我一個女人仔乜都唔識，唔係。但係後邊嗰啲言論好毒嘅， 嗯。 然後跟住就黃之鋒一定收你個老錢，你明唔明啊？佢戴頭盔先。 喂，其實應該咧捉佢兩條友咧告鬼佢。 點解咧？ 喂，咁你黃之鋒有冇收你個老錢？呢個係 fact 嚟嘅。 嗯。 喂，你告佢誹謗，玩玩佢。 啊，可以喎，橫掂新世界咁大台。 咪係咯， 真係可以諗下嘅。 喂，搞咁多司法覆核，不如攞呢啲友。我唔敢话虾啲弱者，虾啲女士系咪？但系个问题就是，喂，你唔好乱噏噶嘛，大哥，系咪收咗你个老钱系嘛？ 喂，同埋我觉得呢，這个你唔好睇少啲低 B Kingdom 嘅影响力噶，佢系一扎嘅唔用脑啦，唔一定系基层添噶，好多系中产嚟噶。 诶，中产好多冇脑噶嘛，大哥，我 佢唔系冇，佢唔用啫，佢个脑攞咗去饮饮食食啊，嗰啲咁嘅嘢嗰度，或者帮个细路去报嗰啲直资学校啊， 搞补习班啊，嗰啲 名牌幼稚园啊，同埋乜嘢补习班可以入到名牌幼稚园啊，嗰啲咁嘅嘢嗰度嘅啫。咁咧，然后咧。就在里面成日发表一些我又不懂那么多，不过呢香港就不要搞那么多事啦，我们都是最想有啖安乐茶饭吃的，这种的言论 ,mediocre 的言论。我觉得其实屈永贤是拿这些的 mediocre， 嗯， 即是他不是要深红， 是 因为深藍，不是，即不是要深蓝或者深红，深红就是共产党的铁粉， okay, okay， 嗯，是不需要的，我觉得，嗯，但是他汤家华也是的，你看到他一初初出来一讲郑若骅，他不是那么左的。 嗯， 好啦，慢慢慢慢就越褪越褪，包括 DQ 周庭都系得，未 DQ 嗰阵时佢一定知道已经 DQ 佢噶啦。 Baby Kingdom 我估到啦，我冇睇啦。喺宣誓个问题上边，佢唔系闹紧老共，唔系闹紧特区政府， 佢闹小镬鸡，闹 系啦。佢用呢个讲法，虽然我哋私下都会咁讲，但系个问题你唔会成为你个主要论点噶嘛，系咪啊？ 有大的你不撈。 唔係呢個就係、是、我就係話一個策略嚟㗎， 同埋雞蛋同高牆，我哋揀咩啫？ 所以你笑屈榮賢將佢傳播嗰陣時咧，實際上咧就係、是、令到呢一啲即係所謂嘅唔用腦嘅中產啊，呢啲低 B Kingdom 嘅呢、這個呢、這個咁嘅輿論市場嘅人咧，開始 aware 到屈榮賢哦，原來佢講過呢啲嘢， 嗯， 咁然後佢咪會 associate with 屈榮賢嘅立場，哦，原來都係同佔中有關嘅，個、嗯、司機咁燥， 嗯， 係嘛？因為佔中就鼓勵大家唔守法。鼓励大家乜乜乜，佢嘅逻辑就系咁啊嘛，令到大家咧有咩嘢去到尽，对着干咁样，咁啊结果咧就系啲乘客咧就同司机对话。 喂，咁收购李世良好过头先，你嗰个逻辑都仲有啲讲得通噶。 即系阿明点解坐监？ 系啊，唔系头先你解释嗰个咩有啲燥啊，所以有啲嘢反叛啊，吓、啊、可以违法喂。喂，咁收購你好過咧，你個蝴蝶效應係咪？ 咁、啊、我所以我就話 似過屈榮賢、那個、 城寨上市欲求重速咯。 好，咁啊，祝你觀眾千萬喺臨。 係啦，嗱，今日嘅就我哋今年好似係猴年係嘛？ 係 猴年係嘛？啊，出年係九年啫，雞年啊，雞年 雞 啊，雞年嘅最後一集啦，我哋係咁咧就下個禮拜咧我就唔喺香港喎。 OK， 咁就要靠你同呢、這個。在大阪享受完呢個日式温泉， 我再下個禮拜唔喺香港喎。 你再下個禮拜 27、28嗰次。 27、28啊？ 係啊係。 咁就要到時要諗下啦，因為28號我都仲未翻嚟。 哦，咁大喎。 係啦。 徐少華一個頂曬佢啦，橫掂佢近排失場咁多。 啊，係喎，佢請咗兩個禮拜假，自己單拖做足兩個禮拜啦，其實或者再唔係叫日本嗰啲。 我本來諗住偷下懶都唔掂。系咪？因为佢一早就喺个 group 嗰度话， 佢上个礼拜已经话噶啦，系啊，我要去大阪旅行啊， 真系俾佢激死啫， 报定案先噶啦，佢已经咁啊，希望佢玩得开心啦，咁样好似雪景都好靓嘅，应该而家 咁鬼冻， 我怀疑而家去日本撞到香港嘅朋友多过喺香港， 咁大话， 农历新年啊， 嗯， 我估系啊，即系喺东京啊、大阪啊、北海道啊啲地方，随时北海道喺鱼市酒厂买威士忌嗰阵时咧，隔篱桌全部讲广东话嘅。 咁都好啊，吓咁起码喺远方嘅地方有我哋自己有啊。 或者其实我成日都有个心态，我觉得即系虽然年尾讲出嚟好伤感，其实你喺香港越嚟越觉得自己一个异乡人，去到日本反而唔觉得自己系异乡人， 系嘛？ 你留意一下搭车， 我留意一下呢个 搭车身边嗰啲人唔系讲广东话嘅， 嗯， 搭巴士，我今日搭坐巴士嗰阵时咧，隔篱有个大陆人咧喺度。唔用 headphone 喺度播紧嗰啲嘅闽南话嘅嗰啲嘅 MTV， 大一大声，全车人怒啤佢，冇人敢喝停佢。 咁你咪 如果我个司机顶，我真系火爆话俾你。 咁你咪将你城寨即系、就是、我哋 即刻播你 播啊，顶下嘛！ 即刻播陶君衡嗰段出嚟啊嘛！咁然后跟住你觉得个政府唔系我哋香港人嘅政府嚟嘅，系要习近平出声啦。咁然后跟住咧，大家就去默哀啦，下半 先醒目。 唔好放煙花啦，係嘛？跟住就下一代嘅人係冇機會從政嘅。然後我哋陌生嘅思想審查引入嚟，係嘛？曾幾何時我哋後生嗰陣時努力反對過呢個直通車驗票， 嗯， 係嘛？而家結果 死灰復燃啦， 全面着火添啦， 變本加厲啊！ 係啊，全面着火添啦。跟住起嗰啲樓唔係俾我哋住嘅，大佬北角渣華道新鴻基個樓盤62,000元一尺，舊北角村用地。村民就搬走了， 好像说要揸住700,000本票先去睇楼。 700万本票睇楼，1,000尺的单位6,200万，6,200万，1,000尺就讲紧。 我最近有个 transaction 都系咧，我唔敢话我系有少少宗族歧视咧吓，大陆人真系2,000万 cash 咁抌落嚟嘅。 唔出奇，唔出奇，佢走资大把水啦，佢哋 大把水嘅，所以啲楼价点解炒得咁？ 唔系，所以我咪话你， 我睇住佢。哇，犀利喎！因為佢叫我幫手做一啲啲啊嘛， 所以我話你有一種異鄉人嘅感覺。唯一冇係咩咧？當你去維園年宵市場嗰陣時候，嗱，所有賣嘅物件都係本土嘅，唔係大公司製作，亦都唔係 tailor make for 嗰啲藥房、奶粉廠 tailor make for 大陸人嘅。就算係中學生搞嘅攤位都好啦。我琴日喺民主黨隔離嗰檔就係中學生搞嘅，賣袋同埋賣 folder。嗰啲學生走嚟同我講：，我哋自己做嘅，自己印嘅咁。 嗯， 就係呢幾日年宵嘅啫。你就會覺得嗰個地方係屬於香港嘅，所以我就話你慢慢覺得自己係異鄉人就係咁咯。你睇下黃定光嗰、那個邊境購物城啊，大佬而家我諗蝕到阿媽唔認得啊， 政府又要泵水俾佢噶啦，我估又系。 好话啦，前海嗰啲都呱呱嘈啦。我最近睇啲新闻， 咩前海话俾你听啊。所以我就话嗱，如果记得节目结束之前咧，大家行年宵嘅话咧，天后入口由嗰边行 近啲， 你嘅右手边就系支联会啦。 OK， 系啦，咁咧就 都系角落噶啦，支联会通常 角落系啊，就最好近嘅咋。天后嗰边行入去一行冇人行啊。今年佢整咗个天安门人民英雄。天安門廣場的一個展覽的壁布，咁以前就有攤位嘅嘛，而家冇攤位。咁我琴日見到麥凱華喺度，我話：哇，大佬點解好似 嗰陣時候港鐵嗰啲咁樣 流行性感冒呢個咁樣嘅病菌集中營咁？我話冇人埋嚟嘅，點解你呢度？咁佢話可能改變咗個設計，所以啲人唔敢埋嚟啩。咁佢係一個天安門廣場嚟嘅， 佢跟嗰陣時候嗰啲喺港鐵定係咩啊嘛，嗰個站嗰度嗰啲。 係，但我想建議就係佢將前面嗰塊透明膠攞走佢，我覺得唔好有塊透明膠喺度，如果唔係啲人唔知佢係做乜嘅。其實 唔係，同埋經過呢三四年嚟咧，即係本土派 攻擊對支聯會 攻擊咧，即係示弱咧，即係基本上係令到即係呢個大中華嗰班老鬼咧係勾曬。 嗱，我覺得 以前華叔仲喺度，我都仲喺支聯會同阿毛嗰啲喺支聯會嘅時候咧。以前是很多人走埋嚟，一來可能同八九民運係有關係啦。但其實雖然你話嗰件係變成歷史事件，但係即係同個意識形態都有關係。 有當然啦，本土派崛起亦都係同嗰個即係大中華割裂，即係呢樣嘢喺後生年青一代嚟講咧就 勾勾底啦。 但係行年宵好多都係中年人嚟嘅， 係嘛？ 一家大細， 我好耐冇行過啦。 咁所以就大家如果去支聯會嘅攤位咧，嗱嗰條攤位咧就係咁嘅啫。就一条龙咧，全部都是支联会之后再行前啲就社民联噶啦， 嗯， 系啦，社民联斜对面就人力嘅，好似系， 系嘛， 咁然后咧就人力再斜翻去咧就系民主党噶啦，啊，然后跟住民主党再去翻人力嗰边咧，斜对面咧就系众志噶啦， 嗯， 系啦，一条龙嚟嘅，喺晒同一条巷嗰度嘅，好易揾嘅啫。咁大家如果去记住啦，去支联会嗰度咧就帮手买一个， 帮手顶顶， 系啦，呢个 几多钱啊？ $100嘅好似 ，OK， 抵啦。 咁就楼下嘅丝选，咁仲有呢个咩嘅？仲有呢、這 个茶系你斟落去定还是系 我斟落去就等佢个字出啲嘅啫。 OK OK， 明白。 冇理由送埋啲茶俾你啩？ 系咯，我以为你话送埋呢、這个。 仲有呢个环保袋，亦都系楼下嘅丝具嚟嘅。我觉得个设计系几 好。喂，呢两个唔系好勾，我觉得。 系、okay、啊，我觉得个设计系几好嘅。 OK 喎、這、呢个， 即系相对起以往支联会嘅产品嚟讲啊。 系系冇错。 以前有一阵勾味嘅，真系 靓味， 有一阵靓味系啦。咁今年就有進步，希望大家幫下手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恭祝大家九年就係呢個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行大運， 恭喜恭喜， 拜拜 拜拜。喂，徐少華，律政司話個奪字好暴力嘅喎。 哇，咁我哋奪加上命，咪仲暴力，隨時拉得嘅咯喎。 但係講暴力，你夠呢個政府暴力？ 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个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们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了。 那现在究竟谁夺谁的命啊？ 逢星期二晚8点钟，夺命捞送， 重夺香港。